於是同大家讲故事叫做守信。俗话讲得好，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也不惊。但系啊，王波偏偏就做咗亏心事，更巧嘅系佢仲遇到鬼敲门。呢阵时嗰只鬼依家正喺度砰砰砰咁出力撞佢道门，王波依家十分之后悔，早知道就唔见财起意啦。王波所讲嘅见财起意，仲要从一个星期之前讲起。过一日，夜色朦胧，平时好食懒做又好大谂头嘅王波走出家门口，沿住屋企附近嗰条高速公路喺度来回游荡。呢阵时，佢见到前方唔远处嘅高速公路上停住一部出咗事故嘅大卡车，大卡车已经侧翻咗啦，里面装嘅一车大西瓜都跌晒落地。听救援人讲，司机系个瓜农，想连夜开车入去省城嗰度卖瓜，点知道因为疲劳驾驶，所以又出咗事故啦。头破血流个司机点讲都唔上救护车，因为佢话要守住自己部车同埋嗰一车西瓜。老哥，你放心，呢车西瓜我一定帮你卖晒佢。阿王婆自己都唔知搭错咗边条筋，居然承诺呢件事，甚至仲讲会将卖瓜嘅钱亲自送到佢手上。个瓜农听到，满心欢喜咁感谢再三，同阿王波讲：如果买完瓜，我就俾啲佣金你。然后佢就安心咁上咗救护车去医院啦。慰捐嘅人都大赞啊，王波十分之好心，纷纷都慷慨解囊，一阵就将啲瓜卖晒啦。手攞住卖瓜嗰20000蚊，王波就去咗医院啦。佢准备将啲卖瓜钱送到嗰个受伤嘅瓜农嘅手上。点知道去到医院，却传来咗一个坏消息，因为瓜农嘅伤势恶化，已经离世啦。听闻此事嘅王波突然心心一念，心谂住瓜农都已经横死啦，即使自己私吞咗个20000蚊，都系冇人知道嘅。于是佢带住嗰啲钱连夜跑翻屋企度。鬼敲门嘅事情就系从嗰晚开始，每到半夜三更。那个死去的瓜农的身影就会出现在他屋企面内，反复地敲打他屋门，迟迟不敢离去。这些日子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了，王波都就快崩溃了。这个瓜农都太贪钱了吧，人都死了还跑过来拿钱。王波气愤地在暗沉着，砰砰砰，敲门声又响起了。终于王波忍无可忍，大不了就跟他同归于尽。王波下定决心，将事先准备好装有黑狗血的矿泉水瓶拿在手里面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洞门。那个死去的瓜农就站在那里，铁青的面上，眼睛尤其突出，头顶的位置上面还有一个碗口大的窿，正在慢慢地冒出血泡。这时王波都顾不上惊了，大声地叫：是不是要钱啊？好，我给你。说完他就将那一樽黑狗血泼晒在瓜农身上，一瞬间，瓜农身上冒出滚滚的青烟，惨叫了几声，就烟消云散了。王波成功地制服了只恶鬼，心中大喜，他无意之间耷低一个头，就见到门口的地上摆着一沓薄薄的冥钱，这冥钱上面还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这些是和你约定好的卖瓜佣金，一点点心意，聊表感激之情，还望笑纳。